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有一种爱叫后备箱的爱，每一次回家这车子后备箱啊都要被我爸妈塞到满，在家里长的各种蔬菜，攒了几个月的鸡蛋，刚兑的菜籽油，炸的肉圆子，就连这西瓜啊都要买几个给我带回来。 是啊，同感同感啊，几个月回家一趟恨不得是把好东西都给你。想想我们给他们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啊，看他们又添了一些白发，做一会儿家务腰就疼得受不了，夏天那么热空调也不敢吹，就是因为啊有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不好。作为儿女，我们的内疚又加了几分。 是啊，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说21世纪中老年朋友最缺的是什么？就是健康。 是啊， 中年危机四伏，老年体弱多病，为了健康，更天然更营养更养生的海参呢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大家餐桌上的选择。海参啊是四大海味鲍参翅肚当中的一种，距今啊已经有几亿年的历史，营养价值丰富，味道鲜美，很多人都爱吃。而从一天三顿饭的饮食当中摄取到珍贵的营养，真正的养出好身体，这也是对大家来说最简便的养生办法。 是的，中老年人呢消化吸收功能减弱，体内的分解大于合成代谢，机体抵抗力明显下降，饮食应该以优质蛋白质、低热低脂肪的食物为主。 对， 而海参呢就是这类属性的高级食材，它含有精氨酸、硫酸软骨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素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对抗身体的多种不适。那么说到鲜与鲜的海参呢，不得不吃的几大理由，第一是生长环境，第二是海参品级，第三就是价格。 对，来自于地中海，海水纯净，水天一色，清澈见底，海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生长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它们要自己觅食，要跟天敌战斗，体格小但是威力不小，能够活上几亿年，想想啊这个生物有多神奇。有人就说了，它是怎么生存得下来的，告诉大家，海参呢有脱水自溶，离开水就化了，同时呢还有强大的再生功能，遇到危险它会自行分成两段，过一段时间呢这每一段都会长出一个完整的海参。 是， 您想想啊，咱们自己如果划了一个小伤口的话都要好几天才能够愈合吧，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医学要研究海参了。 没错了，所以呢能够被捕捞上岸的海参呢个个都是精兵强将。鲜与鲜海参呢采用的是极大程度保留海参营养的淡干工艺加工，而且呢是一级品的品质，泡发率高，含盐量低，是海参里的佼佼者。那么说到价格啊，我想就不用再多做佐证了，只要是吃过的，一头海参15块钱肯定是颠覆大家想象的。 是， 更何况呢还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头才10几块钱。 所以呢我们的餐桌升级计划当中一定要加入到这款海参，不管是上了岁数的父母还是压力大的我们自己，都可以在这款海参上得到需要的营养补给。那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200克的干海参现在只要699块钱。您可以去跟即食海参做一下价格对比，做一下营养对比。 是的，我们其实啊在推荐的几年时间当中呢也遇到过很多的反馈，有之前一直吃某品牌海参的，后来转过来吃鲜与鲜的，因为发现呢口感不差，价格便宜，对吧，老百姓呢过日子嘛，经济实用很关键的。 对， 还有朋友呢说是自己啊从35岁之后发现呢很容易生病了，而且呢一个感冒都得挂个好几天的水，牙龈发炎挂几天水，自身抵抗力啊变得很差，也开始连续的吃起了海参。 是的，包括一些老人呢吃东西有忌口，那海参呢好嚼易烂，而且是低脂肪高蛋白的，这营养补充啊很完善很必须。而我们现在呢更不需要把海参列为是高高在上够不着的营养品，因为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自于地中海的鲜与鲜野生一级品的海参，不需要花到1999的原价，我们是699一盒。同时呢，订购成功还要再送大家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那每盒当中呢，都是有40到50头左右的，这样划算下来，每一头海参只要12块钱。您想想，12块钱不就是买条鲫鱼、买几两虾的钱吗？ 是啊。 所以啊，今天花10几块钱吃上一头 野生进口的海参，机会不容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卖海参十年了，很高兴啊，这个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每一个顾客的最终反馈都是好评。为什么说是最终反馈呢？因为这其中肯定少不了曲折的故事和误解。我记得有位赵先生啊，一直都是吃养殖海参，刺儿尖，身子又大又肥，一下子看鲜芋仙呢有点嫌弃。但经过我们的耐心讲解啊，比如鲜芋仙海参是从小在海底强水压下长大的，是慢生长慢代谢的，但是经过一年多次的休眠期成年以后才能够合法的捕捞，所以呢，别看它不算太大个儿，刺儿呢都被珊瑚岩石磨圆了，但是啊，这营养肯定是高的。 其实呢，鲜芋仙地中海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看看这么多的前缀形容词，就知道它真的是不一样。 是 好东西嘛，就是让卖方我和买方收音机前的您都能够得到满足，喜欢这样的感觉。那大家呢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专柜1999，只要699，有40-50头，这一个礼拜吃3回，能吃3个月， 是 划算下来每个月200块钱，每吃一次15块钱。你说夏天15块钱，也就是吃个西瓜吃个甜品，男士朋友的一包普通香烟钱吧。但是今天您吃到的可是您吃任何的普通食材都没有的营养元素， 是 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而且还是野生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 所以啊，现代生活下忙碌劳累的人们，大家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把面子上娱乐上零食上的消费呢稍微的减少一点点，只要699块钱，咱们就能吃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了。 是 这一个月摊下来才200块钱，吃一次才15块钱。好了，不多说了，赶快抓紧活动最后的一点时间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海参，今天只要699块钱。订购成功呢，还要再送您一只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 是 方便泡发，零基础，零失误。4007106108，4007106108。 一种信仰能够让人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高血糖究竟对我们组织器官和血管的损害，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流动的缓慢，不好的胆固醇会下降，然后呢血球会粘在一起，血小板会粘在一起，然后就成一个中医讲的这个淤血状态、抑制状态。因为高血糖它改变了血小板的功能。我们知道血小板主要是起着决堤了以后防决堤的这个作用。比如你身上拉了一个口，为什么一会儿就会结痂呢？这就是血小板的作用。这是正常的生理功能。但是呢，糖尿病病人因为血糖高，这个功能亢进。它就不该凝集的时候它凝在一块儿。本来血小板在血液中大家都是谁也不妨碍谁的，各走各的。但是因为高血糖它就凝聚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说的就可以使血管阻塞发生血栓，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身体什么缺血缺氧，而且呢就损伤了组织器官。你想想，没有氧气了，没有氧量了，那组织器官肯定它从结构上从生理功能上都会受到影响，就容易发生啊心梗啊脑梗啊还有血管堵塞呀、等等一类的这些问题就出现了。所以糖尿病病人呢，就是第一个死亡的原因就是引起的冠心病。当然他这个脑中风以后形成的致残和致死也是比较多的，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所引起的截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血液的粘滞性增加，粘稠性增加，黏黏糊糊的了，不是清凉的河水在流动啊，上里头有生物啊有什么都在顺着流了，不能把氧气养料带给我们的组织器官了。第二个呢，高血糖呢使人的蛋白的成分与葡萄糖分子的结合性加强了。本来这个蛋白跟葡萄糖是有结合，但是有量的，它这个如果增加了以后，这种跟葡萄糖分子结合的蛋白就称为糖化蛋白。糖化蛋白属于异常的组织结构，属于一种结构异常的蛋白。所以正常人体中啊，这种异常结构的蛋白啊占的数量非常少，所以它不影响我们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但是当血糖明显升高的时候，这种糖化蛋白数量就大大的增加，就使得我们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了，功能也受到影响了。由于蛋白质是人体组织以及细胞组织是一个重要的成分，所以糖尿病病人糖化蛋白大量的增加，可见于多种组织和细胞中，也包括了血液中的蛋白成分，例如血管组织、神经组织、心、脑、肾等组织。这个血液中的白蛋白、血红蛋白糖化过程也加强。本来血液中的白蛋白和这个血液中的这个血红蛋白它是有一定量的，但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改变，就使得这个糖化的过程增加了。血红蛋白过度的糖化以后，它可以又损伤它携带氧气的功能，而造成组织缺氧。我们知道我们身体血红蛋白96%都是携氧的功能，所以那个红细胞啊，它不是一个圆球，它是一个扁圆形的，中间凹进去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呢，是为了扩大它携氧的面积，把它摊开来面积就大。但是呢，由于它过度的这个糖化了，都被糖占据了，所以它携氧的能力，蛋白跟氧气结合的能力就减少了，这是很严重的造成组织缺氧的原因。比如像其他的一些，你像贫血的时候也会这样。因为贫血的时候血红蛋白不够嘛，所以贫血的人呢，这个缺氧的症状就非常明显，脸色苍白啊，口唇还青紫啊，这个经常心慌气短呐，而且引起这个心脏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造成组织缺氧。所以血红蛋白啊，因为糖尿病你糖高嘛，这个血球呢，它就泡在这个糖里头，它就要跟这个糖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非常的缺氧的一个状况，让我们身体肾小球毛细血管的基底膜中的蛋白也过度的糖化，就促使了肾小球的硬化，这是它的原因之一。 其他部位的微循环的病变，比如眼底的，比如心脏和脑组织中的微血管，也发生糖化的过程。只要有糖化，蛋白糖化的过程，就会使它动脉硬化，就会失去它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使得我们身体缺血缺氧，特别是那种葡萄糖需要非常多的一些组织里，它就那个没有正常的葡萄糖和足够的氧气来供应它的这个能量的需要，所以就会引起一些脑血管、心血管的一些疾病，大的器官的一些疾病。这是我们讲两个啊，一个它的粘稠度高，这个血流缓慢就形成了阻塞，血过不去了。还一个就是高血糖就使我们所有地方的蛋白都糖化了，糖化以后它正常的蛋白的功能就失去了，使得我们身体缺氧啊，而且是重要器官的缺氧。第三个呢，高血糖可以使我们体内的一种物质叫做葡萄糖还原酶，这种葡萄糖还原酶的物质增加，这种酶可以促使我们体内的葡萄糖转化成山梨醇，血糖越高，组织内的山梨醇就越多。但是山梨醇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由于山梨醇啊，它不容易透过细胞膜而运转到细胞外，所以它大量的就堆积在我们细胞内，山梨醇对细胞有一定的损害作用，加之呢它有这个吸附水分的性质，将细胞外的水分呢就吸入到细胞内，使细胞发生水肿病变，于是组织细胞呢就遭到了破坏。那糖尿病患者发生白内障，脑及肾的组织的微血管的病变，神经病变，跟山梨醇在细胞内的堆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高血糖呢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你要听着山梨醇，那就是葡萄糖没有转化成能量，它转化成山梨醇了，山梨醇在这组织内，在细胞内它又不出来，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细胞，也使得我们这个正常的糖的代谢没办法进行了。这个除了这个上面的三个原因之外，高血糖呢还可以刺激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增生，使着血管内径缩小，弹性降低，影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同时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这样呢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因为内皮细胞我们知道非常非常薄，有十分之一个一般的这个百分之一个一般的纸的那么薄极了的一层细胞，那这层细胞是比较光滑的，而且它们拉的也比较紧的。但是呢，因为高血糖它直接刺激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它增生就是增厚了。像你增厚的结果呢，就使着这个弹性缩小了，而且不光滑了。不光滑的过程中啊，不管是血小板积聚的东西堆积在上头，红细胞积聚的堆在上头，纤维蛋白原还有纤维蛋白，再加上这个血小板都在上头堆积，这样就使着正常的血液循环呢就受到了影响，而且促成了动脉硬化的形成。高血糖还能够抑制我们身体内有一种非常好的清除自由基的东西，叫超氧化物歧化酶，我们平常说的 SOD， 这样的活性它能够抑制，只要你血糖高就抑制了这种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这种活性如果减少，就自由基大量的形成，自由基在体内的增加，它是衰老的主要原因，它可以加速组织的衰老和退化，对动脉硬化发生起着一定的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这个身体里的有这个自由基必须把它清除掉，不清除掉对我们身体呢就会起到非常未老先衰，那你这个细胞都还没有到那个衰老的年龄，已经就不会不有那样的生理功能了，这样呢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衰老的过程中啊也是容易引起很多疾病来侵袭的原因，就是你的自由基不能很好的清除。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特别是大家就清楚了，这个血糖高造成的对我们组织器官细胞以及血管的损伤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不管你血糖不管你这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那都要把它控制在允许的正常范围之内，才是我们对于这个治疗糖尿病啊很好的维护。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最早的一本书《神农本草经》中把它记载了，在里头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到了李时珍时候啊，就对这个灵芝的功能更加具体了，说它可以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养神，益脾气，补中，增智慧，益肺气，通利狗皮，直肠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几乎我们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都体会到了它都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现在用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的科学仪器测定，证明了灵芝不管它的子实体生成之前的菌丝体以及它的种子，它的药理活性成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它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就因为它的药理和它的生物化，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十大类150多种，我们常提到的60-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都是非常好的物质。你比如说它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多肽类的、氨基酸类的，那这些东西呢，像这个灵芝的蛋白它特别的特殊，它有调节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因为这个灵芝里蛋白的分子量仅是灵芝多糖的1%左右，所以它特别容易进入细胞内发生作用，而且免疫功能的稳定可以修复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不受损伤那这个作用就非常了不起了啊。另外呢蛋白它的这个分子量啊因为比较小就更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当然灵芝里呢有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常常提到的灵芝多糖，它是灵芝里头啊最广泛药理活性的，它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能够提高我们身体抗缺氧的能力。它抗缺氧呢主要是呢腺苷和腺苷类的物质可以提高红气，可以提高血红蛋白内的这个小分子的物质成倍的增加，而呢提供给血液供氧，促进这个毛细血管瓣膜的开放，而使我们微循环的灌注量增多使得我们改善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这样呢就保护了我们身体的脏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这个灵芝呢多糖它本身还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功能，特别是它能主动的去修复已经受损伤的 B 细胞让促进它，然后让它分泌量足、生应物效应高的胰岛素，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抵抗，预防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呢也能够调节我们的内分泌的细胞和组织器官分泌平衡的激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增加体内的清扩能力、自净能力、排出废物的能力。那特别是我们这个灵芝里的锗元素啊比这个人参里还要高5到6倍它呢除了能够很好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诱导我们身体干扰素的形成之外另外它还有止疼作用再有它是一个锗分子抓3个氧原子，到了我们的体内它特别神奇，还能放下这些氧的成分，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缺氧的状况。而且呢像这个灵芝像这个锗元素啊也能够跟身体里的一些这个重金属结合成为水溶性的转化物，从尿和大便里排除。你像这些呢再加上呢灵芝酸也好，灵芝多糖也好啊，还有就能够降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抗血栓的作用入心生血，助心冲脉，来增强我们心血管的作用当然主要的是呢糖尿病病人你要把血糖想办法控制下来，而灵芝里这些有效成分，特别是灵芝水溶性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那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利的因素，因此常用它呢对于改善糖尿病也包括一些慢性病多发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身体状况和促进康复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